第23集，梦境逃脱。燃烧军团大军所过之处，不留一个活口，这给瓦罗森队长带来了不小的麻烦，导致他无法抓捕囚犯进行审问。他终于说服了阿克蒙德给他送来一些俘虏，结果发现更像是一堆断肢残块。瓦罗森在最后一个生不如死的囚犯身上只花了几分钟时间，便善心大发地割断了对方的喉咙，结束了他的痛苦。审问以失败告终，可这也怪不得他，燃烧军团的指挥官们似乎并不清楚这项工作的重要性。瓦罗森真想到野外去透透气，但又不愿在这个时候离开皇宫。那个曾经叫做萨维斯的家伙几天没有露面，另一些上层精灵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马诺洛斯却显得很镇定，这不禁让瓦罗森怀疑他早就知道那些人去了哪里，因为马诺洛斯可不喜欢被稀里糊涂地蒙在鼓里。瓦罗森召唤卫兵清理掉尸体，自己擦干净了随身佩戴的短剑，又把它插回剑鞘之中。他环顾这间四四方方的审讯室，长宽都是六英尺，只有一枚蓝色的水晶照出光芒，每个角落都是黑漆漆的，一道三寸厚的铁门是唯一的出口。地板上满是陈年血污，女王从来都不会走到皇宫的最底层，瓦罗森也不希望她那么做。艾萨拉陛下身份高贵，感觉敏锐，不适合做这些事。士兵们将一具具可怜的尸体拖了出去，留下队长独自一人陷入沉思。关于哈卡已经很久没有消息了，虽然马诺洛斯看起来并不在意，但瓦罗森早就怀疑哈卡是否已经遭遇不幸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就必须另选他人继续追击那些施法者。近来恶魔们屡屡碰壁，瓦罗森更是在那片充满魔法和敌意的森林里放跑过两名敌人，迫切希望能有机会将功赎罪。可那样的话，就意味着他必须离开皇宫。瓦罗森垂下双手，握住腰间的佩剑，然后突然将利刃拔出，朝左边的阴影挥去。黑暗中有个模糊的影子直到这一刻才现形，锋利的剑刃在距离他的脸只有不到一寸的地方停了下来。那人面不改色，只是瞥了队长一眼。 真是一把好剑，您的身手更是不凡呐，瓦罗森队长。 佩罗萨恩大师，我们还纳闷您去哪儿了呢，您也变成和萨维斯大人一样了？ 是的，我在接受重新训练。 那么其他人呢？也都去接受重新训练了吗？ 只有少数佼佼者才有资格。 瓦罗森几乎掩饰不住内心的厌恶，在他眼中，所有萨特都是畸形的产物。瓦罗森队长总算知道了那群失踪的上层精灵的下落，他们都还在这里，只不过和佩罗萨恩一样，被改造成了这副怪异的样貌。在这件事情上，瓦罗森无法认同萨格拉斯的做法。经过改造后，萨维斯等人变得更加强大，但精神显然受到了扭曲，除了外表之外，性格也变得野蛮而残忍。而根据他对佩罗萨恩近来的了解，其余无辜失踪的上层精灵很有可能也已经变得和他们一样。 萨维斯人在哪里？ 在他该在的地方，队长阁下，做着他该做的事，以便早日实现我们伟大神灵的心愿。 他不在皇宫了吗？ 真是一把好剑，您的身手更是不凡呐。 哼，那你呢？你又在这里做什么？难道你对审讯感兴趣？ 可以说是饶有兴味吧。 我没时间跟你或是你们的头目玩这些无聊的文字游戏。 你从前效忠过他，旧日重现也不是什么坏事。 我只效忠于伟大的萨格拉斯和女王陛下，而且如果他认为…… 话刚说到一半， 瓦洛森队长回头发现变成萨特的佩洛萨恩早就不在他身后。瓦洛森咆哮着冲了出去，尽快向女王报告，让他提防这群该死的萨特。瓦洛森不信任他们，当然也不再信任萨维斯顾问，现在他连那位顾问阁下的影子都找不到了。马法里奥真不敢相信巨龙之魂竟然散发着这样的邪恶之力，既然这件神器存在的初衷是为了拯救世界，又怎会如此呢？那条名叫奈萨里奥的巨龙到底想要干什么？马法里奥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再次警惕地接触了那个圆盘。圆盘看起来是那样的质朴而无害，只有探入其中，才能发现那可怕的真相。居然连伊瑟拉都被瞒住了。照理说，翡翠梦境的守护者应该看得出来，但那圆盘显然被释放了微妙的法术，即便被他拿在手里，恐怕也看不出任何破绽。倘若马法里奥能够移除那道魔法，其他巨龙就能及时看清真相。马法里奥强忍着恐惧，往圆盘中探得更深。凭借训练有素的感官，他终于找到了魔法中枢。马法里奥开始尝试破坏它。突然，他的梦境形态仿佛被上千道闪电齐刷刷地击中，险些碎成千万碎片。马法里奥无声地哀鸣着，想要寻求伊瑟拉的帮助，可绿龙显然没有注意到他的痛苦。发现马法里奥的另有其人，黑色巨龙没有回头朝马法里奥的方向看去，而是直接用意识来制止他的行为。一瞬间，奈萨里奥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疯狂，但同时他的身躯在凡间界域里仍然在和同伴们谦恭有礼地交谈。 原来你想要盗走我这神圣的巨龙之魂。 一股看不见的强大力量从四面八方碾压着马法里奥。起初他害怕极了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扭曲变形，后来才又意识到当前状态下看见的不过是幻想。奈萨里奥就算把他捏成一根细线，也不会对现实中的他造成任何影响。可惜奈萨里奥并不打算那么做，他是想把马法里奥囚禁在魔法牢笼中，让他不能对任何人发出警告，更休想再碰到圆盘。回想起跟萨维斯顾问交手时遭到囚禁的可怕经历，马法里奥奋力挣扎，在被封住之前逃了出去。他立即聚精会神地联系伊瑟拉，希望伊瑟拉能够感觉到他所处的险境。 不，他们谁都不会帮你，别白费力气了，你们谁都破坏不了我的宏图伟业。 伊瑟拉仍然对他面临的危险一无所知，马法里奥只能采取最后一个办法，果断地离开这里和凡间界域，暂时退回到翡翠梦境中的隐秘之地。平静感立即将他包围，他漂浮在绵延起伏的山岭之上，就是他与伊瑟拉初次碰面的地方，想让心神安定下来。伴随着一声咆哮，一个巨大的黑影仿佛要将他整个吞噬。危急关头，马法里奥侥幸逃脱，却难以相信面前的这一幕。奈萨里奥跟着他进入了翡翠梦境。跟在凡间界域中相比，黑龙在这里越发显得恐怖，面目扭曲，凶残至极，俨然汇聚了他给巨龙之魂注入的每一分邪恶。奈萨里奥的身躯变大了两倍，锋利的龙爪绵延数里，双翼遮天蔽日，遮挡住了整条山脉。 我绝不会放弃本该属于我的东西，只有我才配统治万物，你休想告诉任何人。 奈萨里奥张口吐出烈焰，整个翡翠梦境中顷刻间燃起了绿色的大火。大火烧得马法里奥尖叫失声，可这怪物的行径简直是不可想象的。他不光是在伊斯拉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闯进了他的领地，现在还想要烧得德鲁伊神魄尽毁。这时马法里奥突然想起了塞纳留斯曾经说过的话，塞纳留斯告诉过自己，感觉是有欺骗性的，我的学生，你的认知未必是真实的。 在马法里奥身处的世界里，感觉可以变成任何你想象的样子。马法里奥没有把握自己是否精准理解了导师话中的含义，但面对熊熊烈火，他也只能奋力一试。他告诉自己，这烈焰不该在这里存在，就像他的身体和奈萨里奥那巨大的身躯，尽管看来真实，实则却不然，他们全都是虚无的幻影。这虚无的烈焰绝不可能烧掉他那虚无脑袋上的一根虚无的头发。疼痛和灼热感消失了，奈萨里奥仍然站在他面前，扭曲得更加不成样子，用嫌恶的眼神打量着这个渺小的对手，似乎对他的顽强百思不得其解。等到奈萨里奥再度使出新招时，马法里奥自知恐怕未必会这么走运了，于是赶忙见好就收，将意识凝聚在身体上，想要结束这场梦境之旅。满眼绿色突然间全都不见了，他与奈萨里奥的距离也迅速拉远，马法里奥眼看就能回到自己的身体里。 不，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。 马法里奥回到他凡间身体里的瞬间，感觉像是被什么东西重击了一下，半睡半醒的马法里奥哎呦一声倒在地上，头部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坚硬的地面上。翡翠梦境的最后一丝痕迹带着黑龙的咆哮声一起消散了。 德鲁伊，马法里奥怒风，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？你回来了吗？ 克拉苏斯。 可当马法里奥回过头去，却本能地吓得一缩，在他的视野中出现的是一个狰狞的龙头，张着大嘴想要把他整个吞进去。